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28回，谢之芳生辰前一日，大舅舅宋静赶至了长安。因着幼妹病逝之事，他对谢涛一直颇有微词，因此并不打算在谢府介入，而是提前派了两个下仆来长安打点，挑了个静僻所在，买了套极敞亮的五进院落，又派了轿子来接姐弟二人过去叙话。宋家乃是江南大族，门风清贵，书礼传家，宋静却颇有几分荒诞不经的气质，送了谢之真一条产自西戎的大犬，毛色乌黑，凶狠善吠，立起身足有一人多高，美其名曰给他看家护院之用。又给谢之芳介绍了一位剑术师傅， 哲娘，若有什么不长眼的小人招惹你，你只管放这獒犬出来，保管下的那人魂飞魄散。 宋静生的一副白面书生模样，出口却是悍匪之语。他用力拍了拍谢之芳的肩膀， 哼，上次见明堂还是个小不点儿，转眼也有些男子汉的模样了，只不要学你父亲，剑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没用的紧。你往后跟着武师傅好好学学如何强身御敌，舅舅不求你以一当十，出门在外护好你姐，这个要求总不算高吧。 谢之芳哭笑不得，在世为人这一年多来，他虽然逍遥放纵，却也拎得清楚，每日里都会花费两个时辰修炼内功，精进招式，有深厚的根基在里头，自然是事半功倍的。如今他虽然没有前世里身手卓绝，应付三四个这样的师傅却也不在话下，可大舅舅一番美意倒不好拒绝。谢之芳和姐姐一道向舅舅道了谢，陪他吃了顿便饭，毫不客气地收下诸多长辈委托他捎来的礼物，赚了个盆满钵满。夜里他赖在姐姐闺房，坐在灯下一一拆看礼物，见着一枚做工精细、剔透无瑕的玉观音吊坠，笑道， 这个必是三舅母送的，舅母素来信佛，出手又大方。哎，姐姐你看，这观音的眉眼倒有些像你呢。 青梅在一旁核对礼单，恭谨地说， 确实三太太送的。 见谢之芳拿着吊坠在他身前比划来比划去，谢之真笑着点了点他的额头道， 我已有了一个坠子，这个给你吧。 他胸前贴身带着一个嫣红如血的水滴形玉坠，却是母亲病逝时亲手交给他的，等闲不离身。谢之芳高高兴兴地把玉坠戴在脖子上，小心贴肉收好，依惯例使出水墨功夫在姐姐房里歇下。谢夫人颇善做人，对姐弟二人略有些出格的亲昵，向来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左右是自小一同长大的孩子，出不了什么大乱子。第二天一早，谢之真便和谢夫人忙前忙后筹备生辰宴的相关事宜，陪早来的女客说话应酬。谢夫人虽为续弦，身份却很拿得出手，那些个之前不将谢之真放在眼里的贵妇人们不免收了倨傲之色，和她客客气气地寒暄起来。齐大夫人来得不早不迟，和谢夫人攀谈了几句，将眼神投向谢之真，见他在新主母的调理下比去年更多了几分内敛从容，便将最后一丝顾虑除去，话音里带了些有意结为通家之好的意思，试探谢夫人的反应。齐国侯府权势滔天，谢夫人自然是又惊又喜，继女得了如此大造化，她身为娘家人，既能沾光天才，又能博得个宽和慈人的好名声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于是两下里一拍即合，只待各自说于自家夫君与长辈，行三媒六聘之礼，便可预成好事了。 前院里来了七八个男客，皆是和谢之芳一起相投的少年。谢之真知道弟弟不喜拘束，便安排了他最喜欢的杂耍班子表演些喷火、走锁、跳碗等绝技，又腾出一块场地准备好投壶、蹴鞠等诸多器具供他们玩乐，还调了几个机灵嘴巧的小厮在旁伺候。何家的二公子大呼有趣，玩笑道： 谢兄，你这位姐姐可真是位妙人啊，如此的知情识趣，比我家那些个只知道背诵女德的姐姐妹妹们可亲可爱许多呀。小弟冒昧敢问一句，令姐可有婚约在身啊？ 听见这话，在座的齐星城突然紧张起来，抬眼看向谢之芳。谢之芳咂了一口青梅酒，有意端了好一会儿架子，方才在众人的起哄声中道： 哎，你这次好没计较，我好心好意请你过来做耍，你吃我的喝我的也就罢了，竟敢肖想我姐姐。 他生得俊俏，说质问的话时也带着笑，令人不觉冒犯，反而心生亲近。何二公子立刻作揖告饶，几个人笑闹了一番，接过此事讨论起近来新兴的玩乐之法。齐星城悄悄地松了一口气。不多时，谢之芳伸了个懒腰，站起身来道： 哎，我往后院点个忙，去去就来，你们自吃你们的，不必等我。 说着他朝齐清城使了个眼色，示意他跟着一起出来。齐清城虽略有疑惑，却还是找了个借口跟出去，站在廊下和他说话。谢之芳低声道： 我今日从大舅舅那里得了个有趣的眼袋，从外观看平平无奇，无甚特别，沿了透纸的墨进去，却可见水波浮动，鲤鱼于其中游曳，又有小朵墨莲开放，我有意送与齐兄，却不好叫他们几个撞见，劳累齐兄走动几步，跟我去书房取了吧。 齐星城不疑有他，闻言道了谢，和他一同往书房处走。书房前院里种着几棵石榴树，长势甚是喜人，红彤彤的果子沉甸甸地挂在枝头。谢之芳仰头望去，笑道： 哎，齐兄且等一等，我摘几个石榴，待会儿也好孝敬长辈。 说着不等齐星城阻拦，他便像猴子一般攀援而上，身手灵活，在树枝间挑又大又红的果子摘下，丢给小厮安寿。安寿在底下拿衣襟兜着，不多时便拢了十来个，喊道： 少爷少爷，已经够了，你快些下来，可别摔着了。 急什么，看爷给你表演一个海底捞月。 谢之芳不以为意地探出半边身子，笑得肆意张狂。说着他双腿勾住横叉出来的一根树枝，上半身倒仰下去，伸手去摘一个红如铜匣的果子，冷不防那树枝经不住他的重量，咔嚓一声齐根折断了。谢之芳哎呦一声从半空中跌下，正摔着了后腰，疼得满地打滚。小厮们立刻慌了，蜂拥前来查看他的伤势。安寿尤其慌乱，满口子老天爷，哭得鼻涕一把眼泪一把，像是在嚎丧。齐清城面色焦急，拉起安寿道： 你先别急着哭，去后院抱你家主母，请他过来拿个章程。 他又命另一个小厮赶紧去请郎中。 别是伤了骨头，你们莫要移动他，等郎中来了再说。 谢之芳却紧紧扯住他的衣袖，气若游丝道： 不，母亲正在招待女客，若是惊动了他们倒不好。安寿，你悄悄去请我姐姐，也莫说什么事儿，只叫她赶快过来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